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十集， 吴阳回头看他，见这家伙果然已经闭了眼，连双爪交叠的睡姿都摆好了。 行吧，我会清点的。 说完又拿了件干净的 T 恤出门往浴室走。直到浴室传来水声，吴一周才重新睁开眼，开始每日入睡前的必备工作，给自己梳毛。 啊，你没睡啊？ 吴样的声音突然从头顶传来，吴一周动作顿时一顿，差点没被一根舔进嘴里的猫毛给呛住。只裹着一条浴巾的吴样大喇喇地走进了卧室，到了写字台旁，探身拉出桌下的整理箱，开始一通狂风乱找。暖黄色的卧室灯光下，女主人的肩背肌理平滑，线条精致紧实，细腻的皮肤上密布着无数细小的水珠，正折射着顶灯的柔光，闪闪发亮。随着她手臂的翻找动作，偶尔有一两颗水珠滑落，落进浴巾里不见了。 啊，找到了，我还以为没囤货了。 吴样终于翻开一瓶没开封的沐浴露，笑得心满意足，却在转身时看见吴一周忽然闪避的目光。他一脸坏笑地从他身边走过，又十分手贱地撸了把猫的脑袋。 小样吧。 吴一周莫名觉得耳朵有点烫。直到片刻之后，外头传来哗啦啦的沙土声，吴样大喊了句： 吴一周，你今天没上厕所吗？你是不是便秘了？ 吴一周一脸无语，是了，他不过就是只猫而已，什么社会精英，跟他又有半毛钱的关系？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扬州邻居家的男孩都没有打电话过来，吴样当然有些失落，但这种事情毕竟强求不得，他不是警方，没有入户调查的权利，别人能帮上多少，全凭自愿。但吴样还是决定要去其他邻居那里试一试。他给吴一周倒好猫粮，又换了干净的饮用水，这才去厨房准备早饭。一个人住就是这点好，早饭根本不需要上桌，蛋煎好了就着平底锅就能吃完，连洗碗都省了。等吴样从厨房出来往卧室走时，却发现猫碗里的粮根本没动。 吴一周， 他叫了一声，走进卧室，见猫还趴在自己的垫子上睡觉。刚才喊得那么大声，吴样知道他不可能不醒。他蹲下身子，轻轻摸了摸吴一周的脑袋，小声问： 你怎么了？ 吴一周掀起有些发沉的眼皮，看他的装扮。 你要出门？ 嗯。你怎么了？ 吴一周舔了舔手掌，又顺着擦了擦脸。 没事，困，我今天能不出门吗？ 吴阳有点担心。 想吃鸡肉吗？ 不想，想睡觉。 说完就换了个姿势趴着，闭上眼睛没再出声。吴阳从没处理过这种情况，一时有点无措，连忙给宠物医院打了个电话。医生听了情况之后道： 先观察一下吧，要是到了晚上还没精神，就再带过来看看。 吴样放下电话，仍然不太放心，又捏了捏吴一周的爪垫。 冷吗？ 还好不算太凉。吴一周收回爪子： 你太敏感了，就是没睡好，回家就好了。 既然医生也让居家观察，吴样也只好照办，只是临走前又给空调调高了点温度， 生怕吴一舟着凉感冒。十一假期，古街上的游客与平时相比多了不止三倍五倍，这让吴样不禁有点后悔，如果不是先前准备不足，茶楼本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张的，说不定能赚来不少新客人呢。很快他骑车到了扬州租住的地方，这栋楼一层三户，吴样上了六楼，优先敲了敲男孩对面一家的房门，里头没有人应，倒是男孩家的门开了，男孩提了个黑色垃圾袋出来，大概有他小半人高，看见吴样有些意外。 嗨， 只有你一个人吗？ 男孩问着，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关上房门，准备下楼倒垃圾。 嗯。 吴样又在眼前的房门上敲了几下，依旧没有人应。 他们家没人，他们出去旅游了。 吴样侧开身，给男孩让出楼梯，见那袋子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大了，于是就问： 需要帮忙吗？ 啊，没关系的，不是很重。 男孩说着，将袋子拖下楼。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呀，对于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，不太喜欢旁人插手，吴样也就没有再坚持。男孩下了半层，又停下脚步，仰头看着吴样，欲言又止。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，好吗？ 男孩的住处和扬州家格局略有不同，两室一厅，卧室房门紧闭，客厅收拾得非常整洁。他先进了门，又从玄关的柜子里找了双拖鞋，摆在地上，示意是给吴样穿的。等了一夜的电话不得，这会儿突然被男孩邀请进门，吴样甚至还有那么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他换了鞋，目光扫过紧闭的卧室房门。 谢谢啊。 男孩大概是猜出他的心思，指了其中一间卧室，主动解释。 啊，没关系，那屋是我奶奶住，家里面就只有我们两个，她耳朵不太好，面对面讲话都需要大点声，你是吵不到她的。 他让吴样在沙发上稍坐，自己去厨房叮叮哐哐倒腾了片刻，然后端了杯热水出来递给吴样。 水是现烧的，有点烫，你小心一点。 吴样道谢接过，不禁觉得眼前的男孩子一脸稚气未脱，行动举止却全然一副大人模样。小大人拉过餐桌旁的一把椅子，面对着吴样坐下，又向他确认： 扬州哥哥真的失踪了是吗？ 嗯，十多天了。 男孩再度陷入了沉默。吴样没催，也没有马上追问，他知道男孩既然已经请他过来，就是做好打算告诉他，只是或许还不知道从何开口。 我不确定我那天看见的是不是他。 吴样被男孩说得一头雾水，只好顺着他的话问下去，尽可能的具体。 你说的那个他在做什么？ 他拖着一个很大的东西下楼去，也可能拖着个人。 你的意思是，你看见扬州从家里出来，拖着一个人下了楼梯？ 我不知道，也可能是我看错了吧。那天走廊的灯坏了，太黑了。 那你当时在哪儿？家里，从门禁看见呢？ 男孩点点头，也渐渐被吴样的几个提问顺出事情的先后来，这才重新讲述说： 那天晚上我在家里做作业，差不多六七点的时候家里就断网了，怎么都连不上，我就想着去找扬州哥哥帮忙。他人非常好，我知道他是学计算机的，之前他还帮我重装过电脑系统呢。 吴样点头示意他继续说。 然后我就去敲门找他，但是他不在家里。后来差不多晚上十点的时候，哦不，是十点多的时候，我听见隔壁的门响了。 男孩双手捧着水杯，目光低垂，手指渐收。 我想可能是他回来了，就跑去门口看。当时走廊里没有灯，只有隐约的白光，好像是手机的光。然后扬州哥哥就从房间里面出来，拖着一个…… 男孩说不下去了。吴阳隐约觉得男孩心里应该有了判断，他认为扬州拖着的根本不是什么东西，就是个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